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四集。 以前帮水鬼的忙只是出于交际，帮得上很好，帮不上也无所谓，但真的见到了当事人，感受大不相同。这个宗行一再拜托和感谢我，让我觉得受之有愧。 之前显琼花和曲翘进帐子的时候，孟千姿正倚卧在铺上发呆，曲翘轻咳了两声，在孟千姿铺边坐下，轻抚着她的伤腿。 疼吗？ 孟千姿点头。显琼花拖了张帆布马扎过来，在孟千姿对面坐下。 伤这么重，我看还是赶紧回山贵斋好好养上一阵子。 哪儿重了？ 还好意思问？没照镜子，血流了有一担，你看你那嘴唇一点颜色都没有。 显琼花瞪着床上满不在乎的孟千姿。曲翘笑着轻轻拍了拍孟千姿的手背。 这条件是有限，回去了让柳姨给你多煲点汤水，也能好得快些。 姿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你说。 孟千姿觉得这话必不是什么中听的，她脊背挺起，满眼防备。 这趟太危险了，差点命都丢了。我跟大姐说了这事儿，她脸都吓白了。 齐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明知道大娘娘身体不好又不惊吓，何必跟她说这些？我要是死了，你躲不过给她报丧，我又没事儿，你遮盖一下，事情不就过去了吗？ 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先怪起我了。你是山鬼王座，手下那么多人可以用，干嘛非要自己涉险呢？这些事儿你派给劲松，派给陆三明，自己舒服躺着听听汇报不就行了吗？ 齐妈，我又要纠正你了，我从来没有非要自己涉险。玄胆风铃那一次是你们七位一致点头我才去剖山的，至于随之遇到的危险，那都是没有预料到的。这趟我也只是过来给六妈贺寿，无意间听说段太婆的死可能另有玄虚，这才追查了一下。那时候谁能知道棺材底下会有迷宫，里头还养着巨鳄呢？齐妈，并不是我追着危险跑，是这世界上凶险本就无处不在，舒服躺着就一定安全吗？没准躺出个富贵病来，走得比谁都早呢。 你这孩子，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。 显琼花不善抢辩，一时间被孟千姿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曲翘扑哧一声笑了，伸手去拧孟千姿的嘴。旁敲侧击这招看来是行不通了，孟千姿一贯会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显琼花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。 我的意思是，以后江炼和神棍的事你别瞎掺和了。江炼是为了邝家找东西，神棍是你的三重连办，追查山胆的事儿咱们委托了他的人力财力上全力支持，让他去办就是了。你就安稳待着啊。至于那段娘娘的下落你也别操心了，山鬼有的是人接手。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啊，给段娘娘收葬是重要，但总不能为了一个死的段娘娘赔上一个活的孟千姿吧。 这是大娘娘的意思。 没错，大姐也是这意思。 我还记得在湘西的时候，大娘娘跟我视频，还说什么这扶手啊，扶着扶着就垮了，是时候都放手让我去解决一切了。现在又说外头危险，山鬼多的是人办事，让我舒服躺着。你们想要一个精明强干威风八面的王座，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是这么躺出头的。齐妈，你这是又想老虎有野性，又怕放他出笼被鸡啄呢。 孟千姿撤开背后的腰枕，闭了眼缩进睡袋里。 累了都出去吧，别说话了啊。 说了我也不听。 唉，那你休息吧。 冼琼花知道孟千姿这个倔脾气讲不通，决定还是从另一个人那边下手。冼琼花找了江恋，先道了歉，又道了谢。彼时江恋刚洗完澡，头发还在往下滴水呢，不自在地拿毛巾胡乱地抹了一把头发。 啊，我应该做的。 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千姿虽没伤着筋骨，但至少得养一个月。他脾气大，不听我的，你帮我劝劝他啊。你也不想看着千姿以后落下个残疾什么的吧？ 我知道，我会劝他。 江恋，你是喜欢我们姿姐吧？不用我说你也清楚，你们的事儿越来越危险了。你要是真喜欢姿姐呢，就别让他老掺和这事儿。男人嘛，身前凶险，身后世界，你该把他放到你身后去。 江恋觉得七姑婆说得真好，身前凶险，身后世界，他真是不想让孟千姿再涉险了。那些乱七八糟见血要命的事儿，他来对付就好，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孟千姿在自己的世界里安安稳稳地待着，不受伤不受罪就好。江恋希望能借着孟千姿养伤的这段时间把事情给了结了。孟千姿其实不累，她窝在睡袋里，脑子里一团乱。 每次都这样，我说的还不够狠，断了七妈他们想七想八的干涉才好。但是七妈的用心还是好的，就是表达欠柔和，我也不该阴阳怪气的叫她下不来台。但是总这样。 正辗转反侧，听到有脚步声进来，孟千姿没好气。 我不是说都出去吗？ 边说边恼怒回头，是江恋。江恋被孟千姿吓了一跳，站在当地。 啊？那我走了。 他还真往外走了。 回来。 江恋又老老实实回来，坐到铺边时还抱怨孟千姿。 一会儿让人走，一会儿让人回来的，真难伺候。 孟千姿笑着歪着脑袋打量他。江恋应该是刚洗漱完，整个人很精神，发茬湿漉漉的朝上竖着，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水味，怪好闻的，就是衣服有点松垮。 衣服是不是大了？ 是，衣服不是都撕破了给你包扎吗？又买不着新的，陆三明帮着找了一身，先凑合穿吧。 哦。 孟千姿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江恋也是一样，很多话想说，又觉得哪句都起不了头。 那个，你吃了没？ 吃了。你呢？吃了没？ 我也吃了的。 很好，两人都吃了，真是交换了重要的信息。 帐内安静，帐外的声音便分外清晰。帐篷顶开了天窗，有一格光亮恰映在地上。江恋低头看到脚边有粒小石子，便拿脚轻轻一拨，想来个射门，哪知道使的劲儿大了，那小石子咕噜噜地越过那格亮出界了。 啊，怎么突然就尴尬了呢？在水下洞穴时明明像是相爱了很久很久，接吻拥抱都那么自然，你呀， 好像下午咱们就得拔营了，说是先回桂林。 我也听说了。 我给美莹打了电话，维彪陪着她，都已经到西宁了。我跟神棍商量了一下，桂林之后我们就直接去昆仑。千姿，你回山桂斋好好养伤，这段时间就别操心了啊。 孟千姿越听越不对味儿，极致听到最后腾一下坐起来。 是不是我亲妈跟你说什么了， 他说什么了？我去问他。 他睡袋一拉就想起身，江恋伸手一左一右攥住他两条胳膊，把他身子硬空了回来。 哼，你去问他，爬着去问啊？ 你不要听我七妈乱讲。 七姑婆没乱讲啊，人家讲的有道理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这伤好歹也得休养一个月，留下后遗症就不好了。 只说了这个？ 是啊，所以人家七姑婆说的不是挺有道理的吗？你至少得养一个月的伤，但我们不能跟着养啊，事情还得往前推进吧。而且你伤都没好，硬要跟来，到时候拄着拐又蹦又跳的，也撵不上我们呀。 你又胡说。 所以啊，你回去好好养伤，多喝点汤水，多补点人参，养好了身子再来找我们也不迟。 当天晚上，全队人回到秀兰居，江恋刚进房间还没安顿好，就收到神棍的电话了，说是要让他看好东西。江恋过去了才知道是石家信寄出的山鬼人肉快递的陆灵到了。说实在的，这陆灵看起来相当普通，变身斑斑铜绿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不管神棍拎起了怎么摇晃，那撞柱怎么互相碰撞，这个铃就是不响。江恋对铃倒没什么兴趣，只是吩咐神棍好好睡觉，他还就不信了，神棍都亲手摸着凤凰铃了，怎么能不做上两个有建设性的梦呢？回房的路上恰遇到躯壳，江恋打了招呼又侧了身，本想给躯壳让路的，哪知心中一动，又上前拦住了。 六姑婆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我想问问千姿从前的事，尤其是关于那个事。 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以后有机会你自己问他吧。 千姿以前是喜欢过什么人吧？ 躯壳没吭声，看来多半是了。 你以前送过我一句话，说千姿身边的人是不会欢迎我的。 那千姿的上一段是被姑婆们给拆了吗？ 躯壳笑了笑，径直走了。擦身而过时，江恋听到躯壳轻声说了句， 要是拆了就好了。 什么意思呢？江恋听不懂，只觉得满心惆怅，而分别在即又更加剧了这失落。第二天是个阴雨天，孟千姿一行的机票是上午的，冼琼花随行护送。送行的人太多，江恋夹在一堆人之中，也没能跟孟千姿说上几句话。车队驶离的时候，江恋站在厅廊下目送，忽然听到手机信息进来，点开一看是微信消息，发信人叫程以二。江恋一下子笑了，孟千姿打了好长一段话数落他， 你那什么表情啊，都什么时代了，想听声音就语音，想见面就视频，再不然你就买张机票来看我，听说你现在身家也还行啊。 还发了个红包给他，留言是巨大的红包，点开一看5毛钱。 哼，真是越有钱的人越小气啊。 江恋想回复他，键入了又删除，顿了顿从网上找了张图，把头像给换了。换了没两秒，孟千姿的信息就来了， 你把头像图片换成除以二是几个意思？ 我跟你中和中和， 你成我就除，你上我就下，你哭我就逗你笑，你难过肩膀就让你靠，中和中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而孟千姿一定没懂，给江恋发了个大砍刀的图像过来。江恋和神棍的飞机是下午的，陆三明开车把两人送到机场，说是西北那头已经打好招呼了，一落地就会有人接。 西北一带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昆仑山，试图寻找失踪多年的段文熙的尸体。在那头坐镇的是孟千姿的四妈景如斯。四姑婆景如斯常年在华山办山，而华山离着西安不远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西安是西行的第一站，所以西北线的事儿也该四姑婆出面。江恋问清了下榻酒店之后，把地址发给了邝美莹，约她在酒店见面。临起飞之前，江恋问神棍， 昨晚做梦了吗？ 哎，你怎么老问我做梦了没有啊？你是真指望我梦出个大结局来呀？哎，你怎么不做呀？ 我要是能做还指望你？反正要飞挺久的，你飞机上再睡一觉试试。 嘿，哎，小恋恋，你就应该叫江扒皮。 没想到的是，这一路上神棍没有做梦，江恋反而做了，梦见自己被火烧，熊熊烈焰迫得江恋左突右闪，唯有一条黑漆漆的路，里头无烟无火，江恋抬腿就往里跑，忽然听到孟千姿带着哭音在背后大声叫着他的名字，他心内大痛，想退回来，却再也找不到路了，只能听到孟千姿的哭声，真是哭得他一颗心都要揉碎了。江恋醒来的时候还觉得双眼发潮，胸口堵得厉害，身侧的神棍呼呼大睡，不只是神棍，长途飞行大半个机舱的人估计都睡了。江烈也睡不着了，打开了飞机的遮光罩，触目所及处心下一怔， 这是飞临昆仑山的上空了吗？也许并不是昆仑，反正西北多山，到处都是雪岭，而从高处俯视，那条条蜿蜒的脊脉真是像匍匐弯曲着的条条巨龙。 美莹，这个有点硬，少吃点。 邝美莹和维彪早两天到了，并不知道山鬼在这儿也有产业，于是自行订了酒店住下了。收到江恋发来的地址，才又忙着退房重新预定。这家新酒店邝美莹很喜欢，主要是位置好，靠近市内最有名的小吃街。放好行李之后，她拉着维彪去逛夜市。维彪其实是不大喜欢西北的美食的， 羊肉串的肉块都太大，酸奶酸得要命，要往里头搅白砂糖，馕饼什么的又太硬，总之是都不适合美莹，她身子太弱，胃口也不行，消受不了这些。然而架不住美莹喜欢呐。 维彪只能全程跟着，偶尔劝两句。幸好邝美莹于各色小吃都是浅尝辄止，并不喜欢大吞大嚼。且走且停，邝美莹又被一处小吃给绊住了，叫狗胶尿饼。 哪有饼叫狗胶尿的？这都是瞎起名字，我眼球的。 那我爱吃，你不喜欢你走开点好了。 维彪悻悻，狗胶尿饼制作需要时间，他老是在边上陪着等待。 死别处要钱去，别当我做生意。 维彪正等得无聊，忽听到不远处有人喝骂，抬眼看时，就见一个干瘦男人一脚踹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临近人等只淡淡一瞥，又各忙各的了。现在的人习惯不管闲事，要饭的嘛，打了骂了都没关系，总不见得他会闹事维权。 你干什么？ 邝美莹素来是见义勇为的，虽然自身没什么战斗力，但从小到大身边作陪的不是江恋就是维彪，无需惧怕任何黑恶势力。他边说边往那头走，这头的饼已经好了，装袋递出，维彪赶紧接了，随后跟上。到了近前，邝美莹怒视那个男人， 人家要钱怎么了？不给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打人呢？ 你关你什么事儿？ 那人看见只是一个娇弱女子，冷笑一声，正想呛他两句，忽见他身后站过来一个铁塔一样的汉子，顿时气短了三分，然后就匆匆退回店里。邝美英也不嫌脏， 俯身去扶那老头。 大爷，你没事吧？ 这老头看起来得有七八十岁了，让他想起了刚刚过世不久的太爷邝同盛，移情使然，怜悯之心更盛。那老头抬头看他，邝美莹猝不及防，吓了一跳，这老头竟是个瞎子。说是瞎子也不确切，但是这老头面颊干瘦，两只眼睛里长满了白茶茶的意，这一抬眼仿佛翻的全是眼白，吓得邝美莹哆嗦了一下。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，顺手从韦彪手里拿过了那袋饼递了过去。 大爷，你要是没吃东西就吃这个吧，刚做的还热呢。 那老头摸索着接了下来。 姑娘好心人，好命人呐、 这好命二字一下子勾动了邝美莹的心事，她苦笑了一下。 好什么命啊， 忽然间兴意阑珊，也没了逛夜市的心情。邝美莹看向韦彪，示意他自己想回去了。才走了两步，那老头在背后叫住他。 姑娘等等等等。 邝美莹回头。怪啊，明明是个瞎子，他却觉得那老头在端详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那老头点了点头。 胎里祸患，但由贵人相助，可过坎过劫。姑娘好命人呐、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